生活态度就在这里，你听的是 HKPinet.com， 我是恋爱小天后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、 Anthony 阿龙，大军阀。 好，头先我哋讲到边度呢，就係、是、讲到就係话呢，咁最近就住呢个一周年啦。咁你知啦，呢、這个端传媒喂，据闻好似一个月花成100万到啦，我唔知係咪真啦大佬。 咁佢以前係阳光时务、用返嗰个咁嘅成本去做一份咁嘅网上嘅嘢，咁当然梗系劲我哋好多倍啦。 咁如果你话咁，因为佢即系谂住都迟啲会做纸媒噶嘛，咁喂，你起码啲嘢咧，你会 sell 得出嚟，即系有会有人睇，你先至值得去卖钱噶嘛，大佬啊！咁但系我见佢而家咧，其实都系普普通通啦，系咪？ 唔系啊，佢做啊何洁云同埋阿岑浩辉个访问， 好多人 share 啊。 都幾多人 share 喎， 係嘛？你有冇睇過先？ 立過下啦，我未至於好似你之前 send 俾我個感覺就係明玩佢哋兩個，我就唔覺得完全係嘅。 係， 我唔覺得完全係。 咪、但係有偏向性啦，就算唔係玩都，因為其實嗱，你見到咧，佢係好用一大堆篇幅啦，即係你就係講啊岑浩輝先啦，咁就話咩目光呆滯啊、躁狂散漫啊，又成又話完全崩潰喎，即係喺呢個即係美光燈之後，喂你都識佢噶嘛？佢咪真係咁頹廢啊，大佬啊，真係！ 颓少少啦，喂，对学联呢班僆仔嚟讲，系真系颓系好自然嘅， 系嘛？ 喂，你经历嗰79日嘅运动，系咪由初头系英雄，系咪啊？即系能够带领香港即系走出呢个困局啊！泛民嗰班捻样20几30年嚟一无是处，喺佢哋嘅 description 啦，即系 quote and unquote 啊！我讲法就系、是，喂，突然之间喺舞台上边，喺个大台上边。即係變成美光燈嘅焦點，喂，邊一個都會飄飄然係嘛？咁而呢個我一早講咗嘅，我記得我有一次去港台同港大，唔知正正係有一個聯合嘅講座嘅時候，我話呢一個先係香港人嘅問題，我哋需要一個沒有英雄嘅年代。點解咧？當日我哋將我哋嘅希望寄託喺港同盟、李柱銘啊、民主黨嘅身上邊。當發覺改變唔到啦，我哋寄託喺前線，即係劉慧卿啊、何秀蘭嗰陣時候，李卓仁嗰個前線又唔得啦。跟住我哋將佢寄託喺公民黨，跟住又唔得啦。我哋寄託喺邊個度咧？寫文聯，再唔得啦。你寄託喺黃之鋒。喂，嗱，我唔係話黃之鋒唔好啊，我冇咁嘅意思啊，我冇話之前嗰啲政黨唔好啊。 唔係我諗講， 喂，而係呢一個心態啊，將我哋自己嘅希望寄託喺人身上邊。呢、這、一個 editor 啲錯到撲街啦，話俾你聽。 唔係，我覺得黃之鋒同其他所謂學生領袖比咧，咁係嗰個心理質素係比係超班嘅，呢個係。咁呢樣嘢咧就同阿岑浩輝嗰篇訪問啦，即係其實造成一個好一個好大嘅對比啊。咁嗱，譬如好似呢篇嘢咁講嘅話，就話佢呢個鏡頭下咧就冇，即係好似好，喂佢神情好堅毅啦，係咪？喂咁，但係咧，即係佢私底下咧就咩狀態頻臨崩潰啊，又話自己知道得太少啊，但位置太高啊，係咪？跟住去到後來升級嗰陣時啊，話直情即係其實直情係即係已經做唔到決定啊，又成喂咁，其實呢樣我都見到嘅嚇。咁、但係咧，即係我見佢係呢篇嘢咧嗰個。篇幅啊，導向性啊，都幾嚴重。如果你睇埋何潔文嗰篇嘢咧，係更加離譜嘅。就係佢點樣咧？ 即 係個標題，佢又唔係話佢左交喎、個標題已經寫到明，就係話被消費，即係被運動消費的美麗啦。咁就話咧，即係呢個何潔文咧，就從女神就冠冕咧，就淪為呢個公廁嘅淤名。我諗佢 呢個 想寫污名啦。 都係反映到運動嘅其中一個問題咯。即係除咗我哋群眾係不斷寄託英雄。去打救世人之外，其实呢个世界系冇英雄嘅，呢个系我第一个论点。 咪或者咁讲， 第二个论点我想讲嘅就系咧，大家突然之间将一啲人咧捧到好高，高到好高嘅地位，跟住一嘢拉佢落嚟，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咧？呢个系香港病嚟噶。 或者咁讲啦， 因为你有第一我所讲嘅不断寄托喺英雄，所以你会将啲人不断系捧高嘛。 总之有新人嘅就觉得嗰样系纯洁啊嘛，觉得系好嘛。 你将呢啲叫做系社运领袖偶像化或者人格化咧，即系其实一个双面人嚟嘅。咁 你谂下，连戴耀廷都系啦。嗯，当佢突然之间写完篇文之后，嗯，哇！你班人簇拥到佢， 嗯， 喂，跟住一个唔觉意，一个转身，而家变咗乜嘢？ 冇乜人睇噶嗰啲嘢。 难听啲讲，即系佢都系我好嘅朋友。即系你变咗地底嚟，我见到真系于心不忍。嗯，即系我都收翻我以前咧对佢嗰阵时嗰个评价，即系咁，即系我哋最初开台嘅时候咧，又搵我哋做访问，又 corner 佢啊，又剩咁样，即系我都收翻。 嗯， 真系唔好意思，真系同戴耀廷讲声抱歉。但系个问题系咩咧？喂，呢个系我哋群众嘅问题嚟噶，呢个系我哋嘅 media 嘅问题嚟噶，唔系呢啲人嘅问题啊！喂，呢下先大镬啊嘛！你边一个可以走出喺个运动里面嘅亢奋？ 嗯， 所以我未必同杨廷尼嘅讲法话，你觉得端传媒系玩佢哋？我唔一定觉得系，而系能够反映到佢嘅现象，其实反映到香港运动嘅问题。 哦，你觉得反映到真实嘅？ 喂，嗯，你系我系陈浩辉，我都好 depressed 啦，系嘛？ 嗯， 本来间时变咗即系呢个邻家男孩，咁多人排队揾佢影相噶，喺占领区，大哥。 嗯。 系嘛？佢同阿历史，喂，嗰阵时候个个都睇住佢，究竟下一步系点做啊？ 真系啊，话排队影相， 系啊，at least 啊，Lester 系咁啦。喂，跟住你 media 日日睇紧佢个反应系乜嘢？喂，你变成 捧杀嚟嘅呢啲系？ 你变成一个咁高位置嘅时候，喂，而家你突然间跌翻落嚟，最惨就系咩咧？喂，跟住你学联俾人拆散埋。运动输到即系一塌糊涂，一败涂地，俾班热狗系咁骑劫，系咁占，即系占领光环嘅时候，哇！系我都好 depressed。 咁 total loss 咯。 喂，仲埋一个廿岁松啲嘅僆仔， 嗯， 点样顶得住啊？你唔好话啦，我哋当年八九民运，几多民运领袖都脱离唔到天安门广场啦。 嗯， 喂，嗰个都仲有啲道理，嗰度有血， 嗯， 当权者杀人， 嗯。 阿龙死我唔死，咁我系咪好悔疚啊？ 嗯， 喂，我系永远走唔出呢一个嘅叫咩话个阴影嘅。 嗯， 喂，晚晚啊，吴仪开喺台湾嘅酒吧饮酒啊，饮，到两三点啊，同当日喺天安门都有关系啦，个肥仔。 嗯， 系嘛？喂，我哋先可以解脱到啫嘛，条第一，你一定要建立自己嘅共识，或者系建立咗自己嘅一啲嘅信念就系。运动输好闲，唔好输自己。 嗯， 系咪？喂，今日唔得，下次嚟过咯。咁，咁简单，呢，这个世界你咁样扑街，你真系呢啲讲鞋咩？样都得。 但系讲翻你端传媒出咗何杰宏同埋阿岑武辉呢两篇文，即系你讲完呢样嘢之后，其实会唔会有第三个谂法，就系话其实所有嘅人而家喺网络媒体嗰度，临近九二八都仲有四日时间，佢系想做嘅就系话 review 翻呢一年里边发生嘅事，然后走去总结翻喂究竟成个运动嘅本质系乜嘢？而端传媒系用呢两个人话俾你听，喂，其实呢一单嘢系咩啫？喂，就系消费主义咯。咪就政治又治病咯，就唔好再话呢样嘢啦。 所以我话端传媒呢一个嘅访问唔系太差，原因点解？ 嗯，唔系，但系问题佢用嗰种咁嘅色调，即系你问我，我唔睇呢篇文嘅，我就咁 click 入去，我睇嗰两张相，喂，全部喂第一用冷色调，第二样嘢就系、是、喂你大头影住阿岑武辉嗰张咁嘅即系月球面，然后再影落去啊。阿 Venus Ho 嗰个好落寞嗰个样，即系话俾你听，喂大佬，唔系你玩运动啊，个运动玩翻你嘅啫，你冇再玩落去啊。喂，其实有阵咁样嘅味喺度， 咁 我先咁 有 阵 味 喎， 有维稳味，即系其实就系叫你承认， 将相啊，俾个感觉， 唔系令到你觉得就系话嗱，你搞社运咧就会咁下场噶啦。即系我觉得系呢个系更加危险咯，即系其实呢一个咁样嘅 propaganda 咯。咁，所以我觉得系 系 好厌恶嘅。 我觉得其他人对佢哋咧呢一个180个度嘅转变喺一年半载之内咧，其实唔 fair 嘅。 嗯， 第一你唔应该捧到佢咁高。好啦，就算你捧到佢咁高都系，你唔好咁样拉佢落嚟。你咁样拉落去咧，佢好大镬。所以我话老实讲，我到今日都冇后悔咧，屌柒嗰班友咧玩退联嗰班友。你系负咗我哋呢班人咧，系几廿年嚟嘅工业嘅。嗱，你捧到佢咁卵高啊嘛！一嘢就搭低，喂，佢都唔知点样 recover 我俾你听。呢班人我真系觉得，其实有时即系唔系可怜啦，唔好咁讲啦，即系唔系讲同情啦，而系觉得佢系值得 sympathetic 英文讲。 啊，你对啲人咁仁慈嘅？ 喂，其实有乜办法啊？喂，运动系咁嘅咧。你面对一个咁强大嘅对手，连美国佬都搞佢唔捻掂嘅对手，你真系痴心妄想。香港啊，就算啊有100万人出嚟，佢都睬你都傻啦。共产党而家嘅策略系越嚟越即系聪明 啊，即系独裁者不 独裁者的进化啊嘛。你谂下我呢个节目讲个口臭啦，佢不妥协、不镇压，玩捻死你。你啊就自己走。你灰头土面走，你又要攞 face， 你日日睇住个 Facebook 做人，你实死噶，你实输俾佢噶。 咁啊系，真系日日睇住 Facebook 做人 嘅 呢个真 系。佢喺个访问里边都讲紧啦，佢就系睇住个 Facebook 做人噶，做政治决策噶。我啊唔捻睇噶，俾你听，而家我就系睇花生 group 啊嗰啲立下立下，究竟而家啲友仔系究竟谂紧乜嘢啫？即系我起码我唔会陪佢喺度癫啊。 系。 你做政治决策，你点可以靠个 Facebook 噶？ 唔系你几样嘢要平衡嘅，第一样嘢 即系呢个系世代嘅差距咯，可能系。 我觉得唔系，其实系因为有 Facebook 呢一样嘢，大家系微观爆炸性有种信息喺度，你先觉得喂信息随随手可得，容易攞嚟做决定啊嘛。 喂，我有个朋友都咁讲噶，你其实玩 Facebook 嗰啲人系攞 recognition 啫嘛。其实某程度咪英雄主义。 但问题冇呢啲咁嘅嘢嘅话，你好难继续推动落去啊嘛！你好难去无端端即系讲大气候，就系当时喂八三一落闸，喂习近平喺度做紧啲乜嘢，你唔会去评估噶嘛？ 唔系，所以我嘅所谓嘅真嘅检讨咧，我觉得系成个泛民啊，即系当日嗰五方平台同埋参与嘅群众咧，都要好好反思自己嘅角色同埋参与。点解咧？我讲咗100次，你一冇一个联合阵线嘅时候，一定系乱到阿妈都唔认得。边个揸住最激进嗰个嘅口号嘅话咧，一定系赢到嘅。因为点解？你只系 please 小部分嘅人啫嘛，系嘛？一般嘅群众屌柒你啦。我呢度讲个不小事嘅例子啦，我同 Anthony 喺楼下嗰咩小甜甜度食饭，咁阿婶广东话都未咧讲得正，咪屌柒呢个周永康咯。话你靓仔点解唔捻走咯？帮我泊车嗰啲，即系难听啲讲，嗰啲基层市民第一个礼拜啊，摆架车喺度咧，我同你睇住啊，咁即系你可以喺金钟瞓。屌，第二个礼拜几问你几时走啊？扑街，搵唔搵到食啊嘛？喂，呢个香港人就系咁捻样噶啦。你今日先识嗰啲人啊，系咪啊？我哋冇捻所谓啦。我啲同事啊，喺度会计师楼做嗰啲啊，负责即系开公司啊嗰啲啊，即系做 company incorporation 嗰啲啊，头嗰个礼拜都冇生意啦，都嘈啦已经。喂，边捻个嚟走嚟？Open the business 啊，大哥，喺嗰个环境里边，谂都谂到啦，系嘛？个个你自己喺度头脑发热，有进有退。第二，你有失败嘅心理准备啊嘛。但你会真系喺个大台度唱《今天我》，就即系仍然自由自我啊！仆街，如果你唱下歌嚟鼓励下士气就得。 但你又諗返轉頭，喂，舊年嗰個佔領運動係89年打後最大型嘅佔領運動，好多真係正直青年參加嘅嗰啲人，喂，真係冇咁嘅經驗。 所以再問題就係、是、所有參加嘅人都係 green horn 囉。難聽啲講，最難聽講，連領導嘅都係 green horn 囉。 咁咪 都係即係難聽講嗰啲叫青頭仔呀，仆街。跟住嗰班泛民又唔撚同你咩喎，屌你搞到咁撚樣。喂，你上大台啊，我唔捻上啊，上去俾人屌啊，大哥。 唔系呢啲就真系承担问题啦。有经验嘅人唔肯承担啊嘛，冇经验嘅人而家 你又唔会当佢系领袖嘅。喂，我啊，老实讲啊，就算我预知呢个结果啊，你叫我上台 disperse 啲群众，我采两戆捻鸠啦，我俾人屌啊。我梗系叫你坚持落去啦，坚持落去一定要掌声噶，系咪？边个够胆咁做啊？冇人够胆咁做噶。 啊，你搞错。 同埋你 please 现场嘅群众，屌现场嘅群众都嚟捻咗，你叫佢翻屋企咩？佢费城去拗啦！ 喂，呢啲咪政客同政治家分别？喂，你真系要入，你真系要承担嗰样嘢？喂，既然你即系你泛民嗰班人系企咗喺嗰班群众嗰度，喂，你有责任话俾佢听，喂，你要即系点？喂，即系进退系应该要点样？你要讲清楚噶嘛？ 冇人敢咁做嘅，冇人敢咁做。 你第一节就觉得 冇勇气啊！冇人有勇气啊，够胆咁做啊！俾你睇，嗱，我做翰林秘书长，我一定咁做。喂，我有咁嘅 position 啊嘛，我做社民联主席，可能我都会。喂，我有咩捻嘢 position？ 我花生台一个湿鸠主持咁样，我叫你 disperse， 你咪屌到我哋花生台扑街。 喂，老铁嗰啲，喂，有个议席 咩事啊，大哥？ 阿老铁嗰啲有个议席喺度，佢应该系咁样做，佢起码个公 系啊，喺度。我觉得泛民主派有责任，我真系兜一条拆一条。我乜嘢 position 叫你 disperse？ 喂，我分析嗰个运动，我知道个走势，知道后期嘅即系 negative consequences 一件事，我点叫啊？我叫条毛啊！系嘛？但系其他人其实包括嗰五方平台啊，嗰啲人系有责任嘅。你唔可以睇一场运动系咁短视噶嘛？佢系落闸啦。系咪对话就摆硬啦？咁点咧？听日点咧？咪就好似陈茂辉咁咯。陈茂辉嘅访问就系反映到呢一种失落、无助、无能感咁样体现。 嗯， 唔系废青啊，而系好自然嘅逻辑啊推论系会有咁嘅结局噶。 嗯， 连你个女朋友都玩埋，系咪啊？即系佢而家话佢系咩啊？公厕， 公厕啊， 公咩厕啊？屌佢都得两条仔之前， 由女神变成公厕， 系嘛？咁我哋金英叫咩？尿壶啊，仆街！阿 Vincent 哥，我哋监制而家喺出边做乜嘢？咁啊，好捻多条女喎，大佬又叫尿壶啊，仆街！喂，呢个就系根本就性别歧视啊，大哥。 嗯，系、啊、 多两三条仔就叫做咩啊？喂，仲系人哋一条跳第二条喎，唔得啊！ 真系、啊、你真系阿何杰云嗰啲都系左交嚟噶嘛？应该屌柒佢物化女性、啊，大佬真系呢个端传媒。喂，咁啊，即系嗱，我哋讲翻即系啲嘢啦。喂，咁其实你而家叫做系叫做928咁样样回顾一周年，咁你回顾过后，咁你都要面对呢个政治现实啦，系咪？或者系年底嘅区议会选举啦。咁而家区议会选举就嚟啦。喂，咁而家咧就有两单嘢，喂，似乎又可以成为呢个泛民嘅一个叫子弹咁 啊第一单系乜嘢呢？喂，你见到啦，嗱，而家呢个元水委员会呢，咁啊开始就话即系准备出呢啲咁样嘅叫做系中期检讨嘅报告啦。咁啊出呢个中期报告，佢讲啲乜嘢呢？咁而家发觉有啲乜嘢系即系其实嗰个责任喺边度呢？喂，咁而家呢其实已经初步就认定咗，其实系主要两个问题。问题系咩呢？第一就是话这个那个承建商是要负上最大责任的。第二就是那个叫做是这个水务署，喂，其实他是应该监管的嘛。 嗯， 是他应该监管的水质。 好自然呢，食环署监管的即是食物卫生。 是啦。 水务署当然看住我们的水管干净不干净啦，健康。 是啦。两大问题。OK， 而家 identify 呢两大问题， 即系唔关个水喉匠事啦。 唔系话唔关事，嗱，咁其实佢而家佢都话 签名嗰条友， 唔系佢而家都话即系都可以都几乎可以决定，即系或者系几乎可以都几肯定系嗰个接焊问题啦。咁但系当其时嗰、那个水喉师傅系咪，即系佢自己负责即系分啲嘢落去俾人做嘅大判咧？喂，就话喂佢系负责签收嘅啫，大佬系咪？佢只係純粹係叫安排工作俾人哋下面僆仔做嘅啫。喂，嗰啲物料嗰啲嘢係上面佢哋掟嘅。喂，咁你承建商嘅責任嚟嘅。喂，咁所以你嗰陣時，喂，房屋署或者成個政府，喂，憑乜嘢一開始就咬死係呢一個叫水喉匠啊？你係咪要同佢道歉啊？ 咁咪轉移視線嘅方法咯。你大家以為揸住個 license 所以簽呢啲嘢嘅所謂嘅專業人士咧，其實係要承擔嘅責任，其實根本就係轉移視線。 但你睇翻份報告咧， 係人都知道你房屋署、房委會基本上係政府嘅即係法定機構。 嗯， 你負責興建嘅公屋，你外判俾人，成個監察嘅制度，點解唔係你嘅責任啊？ 嗯， 唔通係你同我嘅責任啊，大哥？喂，你大佬，你包收人工嘅噃？你帮手做决策㗎喎、哦嗯、喂，系人都知啦，而家通晒天啦，中国建筑你睇下高达情报室已经知啦， 嗯， 喂，价低者得係咪，而佢哋点解要可以开到咁低嘅价钱呢？咁样、嗯、就因为想最初嘅时候想学习资本主义呢个投标制度嘛，跟住阿达嘅讲法就係、是、不过我就加多少少就係、是、喂，你价低者得嘅时候你一定係会影响到 quality，而作為你大嘅外判商嘅時候，即係例如好似房委會呢個角色嘅時候，冇理由你唔 monitor 個 contract 噶嘛？ 係啊， 你有冇搞錯啊？你一間到時你有共東屋冧咗落嚟，咁點算啊，大哥？ 喂，咁你中建築你係咪要賠錢啊？ 你一間你要發覺地基有問題嘅，屌你咩成棟都唔要得啊！ 你而家你 identify 咗啦，系个承建商问题啦。咁你中国建筑系咪要赔钱回水啊？喂，大佬， 喂，有啲嘢唔系就赔钱添啊 ，Anthony。 吓， 喂，佢啲僆仔发展迟缓嗰条 计啊，唔系今朝早啊，边个高永文先走出嚟鸠噏啫嘛？佢又话而家决断定咗嗰八个有发展迟缓嘅问题嘅僆仔咧，就唔排除系之前已经有问题、啊。即系话， 屌我妈女人，你真系 你又计喂，你乜捻嘢唔排除，乜捻嘢可能都有噶啦，讲真。 等先， 喂，仲有，如果你要 prove 呢样嘢，如果我系记者，当场去问高永文，你跟咗嗰八个僆仔喺未入启程村之前，或者未入个屋村之前，你同佢做个智力测试啊？喂，你点可以咁噏噶？喂，唔系你元素而家仲系乜嘢啊？佢发展迟缓，你比较其他僆仔啊，咪比较到咯，因为嗰。八个僆仔就喺呢一个嘅元水嘅屋村，而科学证实话俾大家听，元水系会导致到僆仔嘅发展系迟缓嘅。你话俾我听，而家唔排除，咁即系话你之前你做过测试好多僆仔，即系我唔捻信啦。 即系话佢唔排除本身咧、就是，就系即系都系白痴嚟。 你而家白捻柒。 唔系你头先讨论咗咁多啲责任问题，但系你睇翻嗰份承建，即系嗰份报告书，佢最终只系列出嗰啲叫改善建议，佢系从来冇讲过话 冇叫赔偿， 冇叫赔偿，冇讲过投标惩处呢啲咁样嘅嘢。 喂，系、啊，如果你系嗰个家长，我讲多句先，佢讲惩处个问题啦。喂，如果你系嗰个家长，喂，我点算？ 咪怨自己命苦咯，系咪？嗱，佢而家咁讲话，佢点样讲咧？即系高永文，佢就话，即系唔排除。是事发之前已经是中招，是已经是迟缓。咩叫事发之前啊？唔系，我要问啊，咩叫做事发之前先？你点样断定个时间先？ 冇得断定。 即系话，俾人揭发之前啊？喂，咁俾人揭发之前，佢住喺屋村喎，饮完水啊嘛，吴家产。 佢应该咁嘅意思，你又屈咗佢少少嘅。佢话未入条屋村之前。未飲呢啲原水之前，都已經係發展遲緩㗎，都係笨卵柒㗎啦，嗰幾個僆仔。 你點證明呢？ 冇得證明，我咪就係講呢樣嘢咯。 唔係，即係佢學鳩咗咧，六八九嗰啲原藝術，就話乜嘢都唔排除。 跟住跳翻你個問題啦，點樣懲處？喂，呢幾個有份搞到原水嘅承建商，全部停曬佢啲政府工程嘅投標啦。 應該係啊， 起碼三年。 而家。个问题就系在于而家临嘅区议会选举嘛，你见到建制派咧，佢都有讲紧追究原水事件，但系佢讲紧追究原水事件嘅，佢就系话全力解决问题，密作政治谴责， 鬼唔知阿妈女人亦都系，喂，梗系要解决嘅问题啦，唔通你俾啲原水继续流落去啊？大家继续饮用紧啊？ 嗱，佢有解决问题啊？你知唔知高永文点讲啊？嗱，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话呢跟进呢个原水事件，即係医疗上面跟进，喂已经白痴咗啦，点样跟进、 啊。唔係啊，如果你政府呢、第一你要赔钱俾呢八个小仔嘅屋企人，呢个此其一。第二呢你应该有啲 special class 呢，真係有啲特别嘅照顾呢，係提升返人哋嘅智力啊。 你讲呢啲咁嘅嘢。 唔係跟住第二个方案佢点讲呢，就係话帮你做返啲心理辅导啊，屌你老尾。 心理咩撚嘢辅导，因为我係智力迟缓。 已经黐咗线啦，即係点样心理辅导啊。 我係黐线，佢係智力迟缓，即係本来 IQ 应该係128嘅，而家跌到去得返100零几囉。 佢哋 赚少好撚多。 佢哋而家嗰个逻辑係讲緊係政府利用同埋建制派区，唔系建制派无论立法会有区议会嘅人都好，佢哋其实系息事宁人啊嘛，谂住 你谂下，如果佢呢八个僆仔嘅 case 喺美国告到甩裤，话俾你听， 政府 告到中国建筑破产，话俾你听， 屌你老味， 国务院破产，唔系 即系我即系仲好意思系嘛？呢、這个啲陈座义话要去，即系而家大香港去中国化，越嚟越中国化，扑你个臭街呢啲问题， 中国化系咪代表有元水啊？中国化系咪代表我哋起高铁嘅时候有超支啊？喂，而家。如果我有最近有一个朋友啊，做 engineer 嘅喺韩国，佢同我讲，而家外边嗰啲contractor 咧已经话到明，我唔会接受中国公司嘅投标。第二，即使你系日本公司又好，德国公司好，唔该你话帮我听呢、這个 parts， 即系嗰啲组件，唔可以系买中国嘅零件。喂，你已经搞到自己嘅中国。变成一个臭名远播的地方， 系啊！ 但既然你嘅中国嗰个经济发展嘅樽颈系面对咩问题啊 ？quality 嘅问题，喂，而家唔系净系 cost 嘅问题。 但既然系咁嘅话，但系香港所有嘅公用嘅事业都系买紧中国制造嘅嘢， 咪所以人哋觉得你奇怪咯。 好，你有冇投标咧？ 你港英殖民地嘅年代建立咗一个所谓嘅投标嘅制度，唔单止系。 價低者得嘅，仲有一啲 specification 嗰啲嘅，即係嚟話我哋嘅標準係點樣？跟住咧就係、是，即使你話我要減省政府嘅人手，唔想孭咁多 bureaucracy 都好， 嗯、 喂，我都要 monitor 住個 contract 啊。 冇、嗯、啦，而家中國化咗啦。 你公務員，即使話我外判俾人做都好，即、嗯、係去幫啲街坊即係做維修啊、保養嗰啲，喂，咁你唔 monitor 住，咁咪價低者得就算噶。 啊， 嚇、啊！嗰班人有咩經驗啊？過去有咩做嘢嘅成果啊？用乜嘢嘅零件啊？用乜嘢嘅師傅啊？喂，嗰啲嘢你要全部睇實嘅喎。喂，港英嘅殖民地嘅時代，咪就係將西方呢一套標準帶咗俾你香港咯。 嗯， 係咪？如果唔係，點解歸英派成日喺度趾高氣揚，就話呢、這個即係英國嘅管治好好啊？喂，喂，嗰啲係制度嘅嘢嚟嘅咋，同種族冇關係㗎。 嗯， 嗰啲系重优主义嚟嘅啫，嗰样嘢好，我哋梗系跟啦，大哥。嗯、 但系当呢啲系牵涉到国策嗰阵时，就唔系咁简单噶咯。 国佢条毛咩？而家你全世界都已经臭名远播，冇人敢要你嗰啲即系工程嗰啲建造嘅时候，咪就系去非洲咯。所以 系啊， 咪一带一路咯，屌，咪就系嗰啲落后国家咯。 你话即系恰人哋穷，即系越穷越见鬼，越穷嘅地方就越中国化。 你唔好话啦，你唔好话同日本仔斗啦，你同韩国仔都斗唔掂啦。 嗯。 即如果你讲呢啲世界必呢啲咁嘅工程， 嗯、 即系你由于基建嘅工程嗰啲咧，你系唔够人练嘅、 嗯， 所以咪冇一。 因为点解你系冇自我提升紧？即系除咗系贪平之外，系唔会再揾你噶嘛？同埋你人多，系咪？吓价格可以有竞争之外，其实你系从来冇进步过。 嗯、 你谂下香港嘅高铁，喂，而家除咗超支嘅问题，就系、是、因为由于你延迟咗工程啫嘛。咪就系因为嗰班友仔，即系嗰啲大陆公司喺度做，喂呢啲问题全部浮晒出嚟啦、 嗯。 喂，你以前你又话呢个港英搞即系玫瑰园计划，即系新机场嗰时候啊，大花筒啦、 嗯， 喂，梗系大花筒啦，啲咁大型嘅基建，喂，我投标啊，我都打德国公司啦，系嘛？虽然德国车厂都出事福士，系咪？喂，我都拣即系法国啦，我点会拣你中国噶？你咪起啊！条桥冧捻咗咁样仆街啊！你而家嘅政府咪就系面对呢个问题咯。你而家面对呢啲咁嘅外判嘅工程，第一自己又唔识监察，第二就只系价低者得，第三背后嘅政治因素就我要俾中国公司投赢呢啲标。 嗯， 咁你一定死嘅，话俾你听。 嗯， 香港人对呢一个嘅老共嘅痛恨，已经唔喺政治层面上面嘅，系经济层面上面，同埋系发展层面上面。呢、这个先系我哋面对最大嘅问题。 好，休息一阵。